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8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二，北京阴，2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中斯建交60周年。 李克强和斯里兰卡总理互致贺电，庆祝中斯建交60周年。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今年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将率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016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建议提案80%以上得到解决或逐步解决。 砥砺前进，民生先行，辽宁探索民生保障新模式。 新春走基层，把党的温暖送到山乡村寨。 一带一路新发现，汉班托塔的明天。 特斯拉、苹果等超百家美国企业联名反对入境限制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昨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斯建交60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保持健康发展势头。我高度重视中斯关系发展，赞赏斯里兰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你携手努力，巩固政治互信，扩大互利合作，深化民间友好，推动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西里塞纳在贺电中表示，斯中友好源远流长，斯方坚定致力于加强同中国的关系，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开辟斯中合作的新时代，祝斯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昨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斯自1957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不断拓展各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新成就。 央广消息，2017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本书收入的意见全文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的相关解读文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今年年底前，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将全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严格保护的区域。目前，我国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饮用水源地等在内的各级各类生态保护区数量已经达到万余处，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但由于保护地空间界限不明、多头监管问题，生态保护区屡屡被无序开发突破。参与此次意见制定的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表示，此次意见突出强调一条红线管控所有重要生态空间，就是要通过科学评估和严格监管，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先地位。 这意见里面已经讲得很明确，国家层面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顶层设计，要求对国家和一些区域有重要的区域一定要纳入到生态保护空间，然后地方划定完以后呢，国家呢又对他们划定的结果呢进行审核。如果说划定的红线里面对一些国家要求需要保护的重要区域没有包括进去，那呢必须要进行调整。 按照意见要求，今年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直辖市就要完成生态保护区红线划定工作，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长达九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在2016年退出历史舞台，这被解读为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在产粮大省黑龙江，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成为玉米流通的新秩序，给当地玉米行业带来阵痛。面对阵痛，黑龙江省积极探索调整种植结构，加速玉米加工企业自主发展。近日发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更是为处于阵痛中的当地农业指明方向。央广记者毛庚伟、乔仁慧，黑龙江台记者邹韵报道。 过去的一年，玉米价格大幅下降，这对传统玉米产区黑龙江肇东市黎明镇的农民韩小燕来说是个考验。 种一些个浅农蔬菜，秋葵、裸仁、南瓜，种有机玉米，现在已经追求质量。 多年来，国家保护价收购，不少农民只重产量不重质量。玉米市场从政策市过渡到市场市，质量低的自然就卖不上价。这让当地农民清醒地认识到，坐在炕头上就把粮卖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取消玉米临储政策，在引导农民主动调整种植结构的同时，加速了生产企业自主发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丽丽纯源有机杂粮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乃庆告诉记者，企业建厂五年来依托自主的有机品牌，产品不仅价高，还供不应求。 我们今年种了350亩地，没够销售。你看别的玉米说是价格低了，而且我们这个反而高了。市场需要真正健康、安全、对人体有好处的粮食，得迎合市场。 改革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中央农办表示，目前国内玉米价格已经低于国外进口到岸完税价，国产玉米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这为在阵痛中发展的黑龙江农业提供了方向。黑龙江省农委副主任李世润表示， 但调也是渐进的，总的目标那就是把农产品的品质调优，把产业调大，把标准调高，效益调好。 时政解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我国将建设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立科技决策最高智库。央广记者沈静文、潘毅报道。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战略与政策的决策复杂性日益增强，需要经济、教育、人才等各界力量与各类智库的综合参与。根据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建设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要把立足点放在支撑国家发展全局、服务党中央重大科技决策需求上，着力做好机制设计。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万进波，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重大科技的决策咨询，主要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科技的预测预判；第二个是跟科技有关的重大决策，主要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从全球科技创新视角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国防建设等相关决策提供科学咨询的建议。 美国、英国、日本等科技强国都建立了国家层面的科技决策咨询机构，我国目前也具备多层面、多渠道、不同运行模式的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制。万进波介绍，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是对当前机制的一次层次提升， 要更多的听科学家的意见。以前我们是跟踪的话，这个是肯定能做成的，现在你要是引领的话，特别是前沿领域的，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那首先就要咨询一下科学家这个靠不靠谱。 那么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将如何组成？万进波表示，参照国际上的做法，委员会成员将横跨各领域，既控制人数又突出其代表性。 除了科学界，还应该有产业界和教育界，应该是各界的精英代表都有成员参加吧，但是他的成员也不会太多，一般都是10几名到20几名吧。 国新办昨天召开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卫计委等部门负责人分别介绍2016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情况。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新办新闻发言人习艳春介绍，2016年国务院各部门承办的人大代表建议数量与2015年基本持平，政协委员提案数量略有减少。 2016年，国务院各部门牵头办理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建议7873件， 政协委员提案3862件，分别占总数的91.5%和90.9%。 为确保建议提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国务院各部门认真抓好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国家发改委还专门制定规章制度，对办理工作的职责、程序、时限等作出规定。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普民： 每年两会后，发改委都召集全委建议提案交办会，每个承办的司局啊，都明确一名联络员，采取综合网络督办、电话督办、上门督办、全委通报等多种形式，来加强办理工作的督办力度。 从成效看，代表委员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计划逐步解决的占总数的81.9%，建议提案的办理直接推动了国家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据统计，去年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所提意见3000余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1300余项，提高了政府决策的质量和水平，有力推动了相关领域工作的改进。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部署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从完善机制、促进研发、加强管理、强化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老工业基地辽宁面对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民生投入不降反升，同时改变过去财政单一投入、勉力支撑民生的不利局面，探索出政府引导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民生保障新模式。请听录音报道：辽宁砥砺前进，民生先行。 今年春节，辽宁省北票市东瓜营镇东瓜营村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每人分到1500元红利，成为北票市第一批通过1+4产业扶贫模式的受益者。拿到钱的社员张树山： 有这分红的钱，我过个好年，开春买种子化肥钱基本上也够了。 2016年，北票市积极探索1+4产业扶贫新模式，由政府牵头，金融机构参与，企业建设扶贫农场，最后贫困户通过合作社参与贫困农场项目获得返利分红，变输血为造血。北票市统战部长韩玉波： 北票市共建了11个扶贫农场，带动建厂立卡户是2878户，通过1+4产业扶贫，66%建档立卡户实现了脱贫。 扶贫新模式开掘扶贫资金新源头。2016年，辽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投入扶贫资金14.6亿元，创历年之最，有27.6万人实现了精准脱贫。辽宁城市棚改和旧址模式同样期待创新，在过去赫赫有名的沈阳铁西工人村，上百栋房龄超过50年的居民楼年久失修，一些困难户常年过着没水、没暖气、动迁没指望的三无生活。去年冬天，沈阳市的一纸改造令给工人村居民送来意料之外的温暖。居民王大爷： 这楼比我岁数都大，家在3楼白天都拿不上水，冬天屋里比外边还冷，就盼政府能早点把这里变个样。 今年辽宁规划10万套棚改任务，沈阳市分担的2万户中有90%落实到铁西区工人村。目前沈阳市通过新的模式已经筹集到约100亿改造资金。沈阳市棚改办副主任卢丹：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与农发行对接，进行国家政策性融资贷款，保障充足的棚改资金，最大化的缩短安置周期，现在4到5个月就可以让百姓出棚进楼。 创新民生保障模式使辽宁省以有限的财政资金为引子，吸引更多的资金参与进来，在农村扶贫攻坚和城市棚改救助等方面均发挥4两拨千斤的作用。仅2016年，辽宁分两批向社会公布106个政府与社会资源合作的 PPP 项目，总投资就超过了2856亿，为老工业基地的民生保障夯实基础。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吴运杰：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个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呢将近300亿元。下一步呢，我们想对全省的这个 PPP 项目利用工作，继续给予这个大力的推动。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昨天表示，要加快建立健全县级政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调机制，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053.4万人，城乡特困人员574万人。 为保障好冬春困难群众生活，中央财政已预拨917.8亿元，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民政部部长黄树贤表示， 2016年城乡低保对象的约补人员补助分别增长是9.9%和18.2%，临时救助人次同比提高了15.5%。同时明确要求中央财政、省市县各级财政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而且要保证稳定的增长。 民政部将充分发挥全国社会救助部级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建立健全各级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多层次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协调机制，推进重点困难群体救助保障工作，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机制，防止物价波动影响困难群众生活。 新春走基层，新年伊始，解放军官兵助力帮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为群众送去党的温暖。请听报道。 我是记者张永辉，我正跟随火箭军某团扶贫帮建队伍来到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泽黑乡打车村。打车村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山区，据村支书刘玉斌介绍，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仅600毫米，耕地多为旱地。自部队帮扶后，村里大变样， 堰了包谷水稻看田长，通常都是一年的收成还不够自家人吃，欠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0。现在有专家的指导，日子有了盼头。 团政委冯小勇， 从长远成效看，给钱给物不如给思路，通过这种请专家指导帮带的方式，为村党支部定计划，为村民出主意，真正的解难题，把扶贫工作扶到点子上，让扶贫工作见长效，惠村民。 大叔，我来看您，看一下您，这挺好吧？ 我是记者王祥林，在天山南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驻江母团看望结队认亲的维吾尔族亲人。团政治处主任高宝到沙塔尔大叔家里，将米、面、油递到他妻子手中，还给他6岁的孙女儿阿依姑丽送来了书包和学习用具。萨塔尔说， 尽管家里条件不是太好，但是党的扶贫政策惠及到了农村。如今我们种地有补贴，看病有医保，养老有保险，再加上我们部队兄弟关心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可以摆脱贫困。 截止目前，新疆军区机关和部队已有4400多名团以上干部陆续与驻地各族群众结队认亲。驻江母团政治处主任高宝：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帮助他们发展重养职业，创办微企业，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脱贫致富，真正让民族结亲活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春运期间，重庆火车站、汽车站搭建起梦想驿站，万千志愿者为往来旅客提供惠民便民服务。央广记者吴兴伟报道。 旅客们，2944次列车正在检票。 重庆火车北站南广场候车旅客排队，请书法家们正写条幅。身穿绿色马甲的志愿者为乘客指路，帮老弱者拎行李。有形的驿站设有义诊台、母婴室、法律咨询、招工招聘信息等，便民利民，促成农民工就业、大学毕业生应聘。而无形的驿站释放的是爱心，收获的是温暖。由重庆市多部门会同爱心企业、志愿者组织开展的梦想驿站活动，4年来累计直接服务群众600万人次，3万余人次志愿者参与服务，社会效果逐步显现。中午12点，志愿者正在向旅客发放爱心包子，这是22万多名网友参与网络众筹捐款47万元的结果。自愿到厨房帮忙的黄秋莲，前年从四川回海南老家时财务被盗，梦想驿站的义工帮助他回家。从去年起，他每次回家前都带着儿子来驿站做义工。 因为这个梦想驿站之前帮助的过我，我来这里是为了感恩，感谢他们，感谢社会。 一带一路新发现， 请听汉班托塔的明天。央广记者王雪、马宁，斯里兰卡报道。 汉班托塔位于斯里兰卡的南部，从2007年开始，来自中国的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就在这里建设汉班托塔港。 2016年年底，由中方承建的汉曼托塔港口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完工。港口的工程虽然结束了，但对于汉曼托塔地区的发展来说，却才刚刚开始。沿着港口码头向内陆延伸，双向四车道的柏油马路两旁，陆续建起了大型的综合医院、会展中心和行政中心等等。上个月，中斯两国间又一重大合作项目——中国斯里兰卡工业园正式奠基。根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易先良介绍， 我们现在这工业园实际上就是“一带一路”上的一个全新的项目，所以港口现在已经建好了，下一步就营运的问题。只要有了工业园，就有新的城市就在起来。 曾经在去年出访中国期间，专门访问过我国深圳、重庆的斯里兰卡政府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认为，中国为汉班托塔地区进行的投资至关重要。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科迪图瓦库表示， 我们希望来自中国的投资商可以充分地使用已经建成的各种设施和便利条件，也能够为斯里兰卡创造新的商机。 如果一切顺利，在今后3-5年内，将会有不少于50亿美元的投资注入汉港工业园，为斯里兰卡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也必将重塑斯里兰卡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新闻动车组，通州、武清、廊坊签订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最高法发文加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履职保护措施。卫计委要求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陪产假等待遇保障，请听报道。 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日前签订，三地全面协同合作正式拉开帷幕。据介绍，河北廊坊与北京通州、天津武清地域一体，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金三角，能够优势互补。三地今后将把协同发展的重点放在创新区域协同沟通机制、发展跨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将利用京杭城际、运河文化发展带等重大协同项目下好先手棋，种好试验田。廊坊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胡建雄： 三地将在顶层谋划、规划对接、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作、大运河保护开发、科技创新和人才合作、公共服务统筹发展、组织推动等方面开展这个务实合作。 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廊坊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强调法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组织保障、硬件配置、机制建设和配套措施等方面强化了对一线司法人员及其近亲属人身权益的保护措施。办法以列举方式界定何为超出法官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胡世浩： 对于任何单位、个人安排法官从事招商引资、行政执法、治安巡逻、交通疏导、卫生整治、行风评议等等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拒绝，而且不得以任何名义安排法官个人从事上述活动。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印发《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配偶陪产假等奖励假的待遇保障，倡导适龄生育，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措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表示，29个省都修订了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部署实施二孩政策落地。 比如说妇女的产假，对于已经实施了计划生育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奖励政策要继续保留，特别是对于那些失独伤残的这样一些家庭，也给予了经济上的一些政策性的补偿。我们用各项政策来推动两孩政策的落地。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31号，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29,982.04亿美元，较去年底下降123.13亿美元，连续第7个月缩水。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成立首个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 北京警方昨天通报，保利俱乐部、蓝带俱乐部、利海名媛俱乐部涉黄案件中，77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罪名被批准逮捕。 浙江天台县警方透露，天台二五火灾中涉事的足浴中心四名责任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南京市所有公办民办小学将实行弹性离校制度，为全市小学生免费提供延时照顾服务，缓解部分家长接孩子难问题。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国家旅游局表示，全国五 A 级旅游景区都应配备第三卫生间，让老幼残弱群体可以方便顺心的如厕。 人民网认为，弱者的方便意味着文明的提升，弱者的尊严更意味着国家的体面。 新华网强调，推进厕所革命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制度善意和政策温暖。 2月4号，八名外地游客到云南丽江古城用餐时与店方发生纠纷，遭店方殴打导致轻伤。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分析，云南旅游市场纠纷不断，有关部门的处置如果总是重拿轻放，恐怕难以警示效尤。 中国经济网提醒，如果不依法依规顶格查处，云南很可能会毁掉得天独厚的绿色产业。 因监管缺位，一些地方村委会公章被村干部把持，产生乱盖章、人情章等腐败问题。有记者走访河南部分地市，发现一些乡镇矫枉过正，把村委会公章挪到了乡政府的柜子里，有的已长达5年之久。 新华每日电讯指出，村章乡管本身就是滥权行为，上级部门要加强监管，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 央视网强调，对村级公章乱象，乡镇政府应该加强监督和规范引导，而不是有权任性、权力越位。 日前，重庆丰都县昭华公园内一名少女在乘坐游乐设施时发生意外，被甩出身亡。经初步调查，事故原因为安全带断裂，安全压杠没有压紧。 工人日报呼吁，对有风险的休闲娱乐设施管理必须及时跟进，别让乐极生悲的悲剧一再发生。 央广网指出，执法者的探照灯不仅要照向设备，还应照一照负责操作设备的人。 包括特斯拉、苹果、微软等在内的100多家美国科技公司7号向美国第9上诉巡回法院提交诉讼陈情摘要，反对特朗普政府备受争议的入境限制禁令，指控该行政令违反宪法，具有歧视性，并妨碍公司招募人才。 欧盟委员会7号宣布终止对从中国进口的 PET 热塑产品进行的反倾销日落复审。 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塞西利亚6号表示，欧盟已经准备好在世界范围内与中国一起反击贸易保护主义。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7号说，泰国内阁已批准将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签证费用减免政策延长6个月，到今年8月31号。 菲律宾国防部7号表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同意美军按照美菲协议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建设军用设施，但不允许美军在其中存放武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徐晶、方亮，主播文琪、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